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全球疫苗扩大化接种的相关话题。想必您也知道了，身旁的很多中学生朋友呢，这个暑假里都在返校接种疫苗，而在全球多个国家，这个暑期中学生都成了疫苗的接种重点人群。德尔塔毒株来势汹汹，扩大疫苗的接种范围已经是大势所趋。今天节目里呢，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呢转向韩国，来关注李在镕出狱。韩国国内掀起两种声浪，文在寅判国民理解。节目的最后呢，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听新加坡传统的歌台业歌手们在疫情之下的艰难转型。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疫苗接种扩大化这个话题。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了18亿剂次，这是进入八月中旬以来一个使人十分振奋的消息。在全国多个省市，针对12岁到17岁青少年的接种已经开始。德尔塔毒株导致了全球多地的疫情再次反弹，中国多地也出现了散发疫情。打疫苗没用，抗拒疫苗，这样的想法越来越没有市场。实际上，全球很多国家不光是在争当疫苗接种的优等生，也在按部就班地推动着疫苗接种的扩大化。目前，全球的疫苗生产企业对于扩大接种第三针疫苗、研发针对少年儿童的疫苗态度积极，而各国的防疫专家在此问题上态度也是十分的统一。今天，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以色列的最新进展。 Israel's Health Ministry decided to give a third shot of vaccine, the booster shot, to people over 50 years old. After we had a very positive experience with the booster for over 60. 这是以色列卫生部部长霍罗威茨对媒体表示，以色列卫生部正在考虑接种第三针疫苗的人群年龄降为40岁。目前的第一步呢，是该国从本周开始将第三针疫苗的接种人群扩展至60岁以下。今年7月12号开始，以色列已经率先为患有癌症以及做过器官移植手术的免疫系统受损的成年人提供第三针的新冠疫苗接种。而对于青少年，从6月份开始就启动了为12到15岁人群接种疫苗。眼下以色列抗疫形势严峻，因为德尔塔变种的反扑，以色列曾经的抗疫先锋的光环呢，也是备受挑战。8月12号这一天，以色列全国共新增了652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以色列媒体都不得不承认，这个确诊量一下子将以色列的抗疫成果打回到了半年前。因为在今年的2月，以色列曾经日均确诊量超过6500例左右，当时以色列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只有20%左右，而今已经接近了60%。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说，新冠疫苗安全有效，确实使得重症以及死亡率大大降低了。但是如同流感疫苗需要不定期接种一样，新冠疫苗也是如此。而正因为之前的高疫苗接种率，以色列成为了全球首批放松了边境管控的国家之一。同时，以色列科研人员也在不断地尝试开发药物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由该国的苏拉斯基医学中心教授阿尔伯团队研制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药 EXOCD24-27 临床试验再次取得积极成果。参与实验的重症患者中，超过90%5天内就治愈出院了。由于此前以色列疫情已经好转，重症患者较少，27试验是在希腊进行的。2020年9月，以色列卫生部批准了这一临床试验。首批的30名重症患者中，有29人5天治疗后就全部治愈了，没有一例出现严重的副作用。这个试验预计今年底就可以结束。而在8月11日，以色列卫生部又批准扩大另外一款治疗新冠肺炎药物的试验范围。这款药物叫做 Mesencure， 是由以色列一家生物集团研发的。 在一期实验中，十名年龄45到75岁的重症患者治疗了5天，肺部炎症减少40%，肺功能在1个月之后就几乎恢复到了完全正常的水平。该公司表示，该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其他的类似病症，包括哮喘、慢阻肺、下呼吸道感染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药物仍处于早期试验阶段，很多的研究细节和治疗详情尚未公开，因此评价这些药物的实际作用依然为时过早。再把视线转向阿联酋，阿联酋也是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已有72%的人口接种了2剂疫苗。鉴于各种新型毒株的不断出现，阿联酋政府今年3月份就开始研究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必要性和安全性。6月份开始就针对符合条件的年满60岁以及有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加强针。8月份继续放宽政策，允许接种第二剂疫苗3个月之后的高危人群以及一线工作者们接种加强针。在阿联酋沙加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工作的柴少锦教授对中国媒体说，我认识的很多阿联酋朋友同事们都接种了3针，甚至还有接种4针的，这当中有选择辉瑞疫苗的，也有选择中国国药疫苗的。阿联酋高效推动多种疫苗的接种，并且扩大了接种人口范围的做法，有效遏制了本国疫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并且疫苗对重症患者的保护效力非常的明显。阿联酋迪拜一直是中东乃至全球的航运中心之一，它在不封城不断航的情况下，希望利用疫苗建立起有效的长期防疫机制。今年8月10号开始，阿联酋卫生部就批准了对该国的3到17岁人群注射中国国药新冠疫苗。根据阿联酋和中国今年3月签署的合作协议，目前阿联酋的灭活疫苗加强针以及儿童接种针都将采用当地灌装的国药原液生命疫苗。中国国务院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成员王贵强就对央视表示，成人以及儿童青少年的疫苗都是灭活疫苗，剂量和剂型都是一样的。 目前在阿联酋已经入组了900例病人，3到17岁的这个不同国家的进行这个临床保护性的验证。二期的数据提示中和抗体的阳转率是100%，抗体的水平呢，和成人是类似的。 美英等国也同样对于少年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十分的重视。今年5月份开始，美国就展开了为全国的1700万12到15岁青少年接种疫苗的序幕。目前，美国辉瑞公司还开始对更小的儿童进行疫苗研究。公司从欧美国家招募了4500名6个月到11岁的儿童接受较低剂量注射。初步的数据估计9月份就可以公布。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发表文章说，目前美国有超过400万的儿童核酸检测呈阳性，真实的确诊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孩子通常的表现是无症状，接受测试也较少，因此扩大疫苗的接种范围，加快接种力度，对于想早日形成群体免疫的美国来说，仍是严峻的考验。而今年刚入夏，英国药品监管机构就已经批准辉瑞为该国的12到15岁儿童提供新冠疫苗。但是英国紧锣密鼓安排少年儿童接种疫苗还是在眼下的8月份。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向英国政府提供疫苗推广建议的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已经改变了此前担心会有副作用，不建议为12至17岁人群接种疫苗的观点，而提出16至17岁人群应该尽快接种，以防今年秋季在中学校园里的疫情爆发。在欧盟的西班牙，去年一度是欧盟国家里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而如今这个南欧国家在全球疫苗接种排行榜上却是位居前列，全国已有60%以上的人口完成了疫苗接种，80岁及以上人口100%完成了疫苗接种，40岁以上人群完成的接种率也高达89.6%。该国首相桑切斯在8月10号还曾经满意地说，在疫苗接种方面领先，可以说西班牙拿了一块金牌。他强调，团结共同努力是克服疫情影响的关键。 而在这个暑假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已经开始为30万的12至15岁人群接种疫苗。西班牙国家报乐观的估计，按照当前这个速度，到了开学的时候，相关年龄组将会大部分完成接种。青少年接种对于重返课堂非常的重要。该国病毒学家劳尔·德莱哈拉苏认为，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社会成本非常的高，因此他们的标准是尽快为青少年接种疫苗。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上周节目里我们关注了韩国三星副会长、实际掌门人李在镕于上周五获假释出狱的消息。虽然李在镕已经走出了监狱，但是围绕他假释的种种争论乃至引发的更多冲突远未停止。这是韩国媒体直播的李在镕在上周五的上午10点走出首尔看守所时，面对等候的媒体以及围观的一些群众鞠躬致歉。李在镕对媒体说，此前他已经听闻了各方对他的担忧、批评、期待等等多种意见，他会认真做好下面该做的事情。今年的1月18号，李在镕因为亲信干政案获刑2年6个月，时隔207天以后又假释出狱。在2017年2月，李在镕因为涉嫌向时任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提供了大约人民币1.65亿元的贿赂，请求他们帮助自己继承经营权而被提起公诉。除了该案之外，李在镕所涉及的非法并购案以及非法注射麻醉药案正在审理过程中，不排除他今后也会再次入狱。韩国青瓦台对此表示，总统文在寅就李在镕的获假释出狱一事发表立场称，知晓李在镕获假释一事毁誉参半，反对的意见自有其道理，但是面临的严重危机，要求释放他的意见也不在少数。他们期待着李在镕能够在半导体产业、疫苗领域发挥作用。在韩国的舆论场上，有质疑者就表示，这次假释是韩国法务部为李在镕专门定制的一次特会。韩国民族日报说，据统计，近10年来，像李在镕这样连70%的刑期都没有服满就获得假释的人，还不到全体假释者的1%。这次假释的候选者名单当中，即便是服刑近80%刑期的初犯，也未能获得假释。韩国法务部对此回应说，一切按照假释条件和程序来进行，李在镕也不例外。韩国媒体分析认为，这次允许李在镕获假释而非是赦免，也是因为社会上反对声浪太大，防止产生负面影响。假释兼顾了两种立场，避免赦免可能会引发的更大冲突。韩国媒体报道说，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三星电子眼下的问题可谓是堆积如山。他们预测李在镕出狱之后会亲自负责三星半导体以及电池等核心领域的投资，他最应该关注的首先是在美国设立工厂的相关问题。外界分析认为，今年的5月，三星电子在韩美首脑会谈期间被美方提出了要赴美建厂的要求，他们宣布在美国会投资170亿美元，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投资的地点。韩国媒体分析认为，在之前韩国总统文在寅对待三星集团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文在寅的执政前期，韩国国内希望可以打破韩国财阀控制国家经济状况的局面，然而在现实的压力之下，这个理想也熬不过残酷的现实。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中国旅新大熊猫佳佳诞下了首只大熊猫宝宝，目前性别呢还不知道。大熊猫佳佳住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新加坡的社交媒体上也广泛传播着大熊猫佳佳嘴里叼着刚刚出生熊猫宝宝的样子。 新加坡野生动物保育集团说，大熊猫宝宝出生的时候呢，体重才200克，父亲是13岁的凯凯，母亲叫佳佳，12岁，目前母子互动良好。新加坡动物专家今年听取了中国专家的意见，在大熊猫的繁殖季节对佳佳进行了人工受精。佳佳首次怀孕产下幼子，是新加坡大熊猫保护里的重要里程碑，这得益于对大熊猫的精心照顾、科学繁殖以及来自中国专家的宝贵建议。能够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热带国家迎接大熊猫宝宝的出生，的确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很高兴凯凯和佳佳能够在新加坡成功诞下一只健康的熊猫宝宝。他也期待着大熊猫宝宝能够早日和观众们见面。中国的大熊猫凯凯和佳佳夫妇呢，是2012年抵达新加坡的，目前生活在这里的河川生态园。该集团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了10年的大熊猫保育合作研究项目，共同保护培育大熊猫。继续关注来自新加坡的消息。在新加坡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这就是歌台。不知道您去那里旅行的时候是否曾经看到过新加坡的歌台文化。歌，唱歌的歌，舞台的台，可以追溯至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有很多中国的歌舞团来到新加坡献艺。战乱期间，很多艺人不能够回国了，有人就选择留在新加坡，创下了歌台文化的前身。这些艺人歌手们在露天搭建舞台，早年的歌台还结合茶楼茶馆，听众到歌台喝杯茶，点个饮料，一边欣赏着歌台提供的娱乐节目。新加坡的歌台演出在声色光影中一路走来，它有过黄金时期，也陷入过低谷，而历经沧桑之后呢，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貌来展现。比如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是流动歌台，就是没有固定场所，哪里有邀请，哪里有节庆活动就去哪里演出。到了80-90年代，随着大量的祖屋区的划建和形成，歌台又有了不同形式的变化，同时呢，也形成了草根性更强的表演风格。进入新冠疫情期间呢，歌台因为往往总是集聚大量人群，使得歌台的演出形式难以再次呈现。因为疫情的关系，一些歌台演员也不得不转行或者转变方式来从事自己的工作。有人开始开设直播，做直播秀、直播带货，在直播中展示自己的技艺。那么，这会是未来新加坡歌台的新常态或新趋势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采访了新加坡的一位歌台艺人，他是如何在疫情中转变职业方向，又发现了新的机会呢？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对他的访问。 来首欢乐今宵。 农历七月到来，有诗城沈殿霞之称的歌台艺人郑盈盈载歌载舞。但不是在歌台舞台上，而是线上直播间，为直播带货活动开始前炒气氛，推高流量。 来，赶快进来跟我分享啊！今天我们有1元标，1块钱，让你打价值很多块东西单元标。来，进来朋友先分享。 疫情之下，歌台一哥王雷转战网络直播卖鱼而爆红，盈盈也涉足直播带货。但不求成为王雷第二。 我没有，我们很有自知之明，从来不会这样妙想天开，就是我们很努力在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对了。 疫情前，家住罗佛新山的盈盈每天往返新柔场地，到本地跑歌台。自马来西亚去年3月开始封国，盈盈就无法入境我国，顿时手停口停。 我相信不是对我而已啦，是对我们整个歌台的人都是影响一样大。网上直播歌台也不比以前多啊，一个礼拜可能只有1场或者2场的歌台，歌星也是不够粉的，所以就算我现在可以进去啊，我们一样也是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就是努力开拓别的行业比较好。 莹莹一开始因不熟悉所要售卖的商品而出了乱子。 有时候我还没有熟悉那个东西，他就讲不可以了，一定要卖了，然后就不熟悉就搞砸了。在歌台我们主持介绍歌星啊，我要知道这个歌手的特点，怎么跟他互动，怎么跟他访问就好了嘛。所以真的是两回事，有时候不一定我们做司仪的就会把货带得好，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学习的。 直播带货也不光靠一张嘴，莹莹事后还得处理订单、回复信息，工作其实一点也不轻松。有时还会遇到顾客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令莹莹好气又好笑。 最近我在卖臭豆啊，卖臭豆是最多问题的，就有特别就一个人他问一公斤有多少，我就发照片给他看，他就问我像一公斤有几碗饭的量，我就讲啊，我不懂嘞，我没有用这种方式算过。他还回答回我，应该有四碗。还有一个客人他问，因为我们是八好的臭豆嘛，然后他就问我，请问八好一斤咯大概有几条臭豆？我觉得这种人他不是来开玩笑呗，他是很认真在问你。他讲哦，因为我没有买过粒的，我只是买条的。你又不可以笑他咯。对啊，你还是要很认真的回复他。然后我们还要对 supplier 啊，要谈价钱啊，我不会为了赚几块钱还要给客人骂，对吗？我们也是要适应那个过渡期。 一堆的包裹，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Baby 啊，你可以给我做工一下吗？不要打扰我，你站在这里我怎样做工啊？安迪那些一直 PM 我了，我要做工了咯，你给妈咪做工可以吗？ 莹莹是一名单亲妈妈，要照顾一个3岁半的女儿，直播带货工作繁琐，令她和女儿相处的时间也减少了。 去年年尾年头的时候，那时候疫情没有这样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跨州了什么，刚好 KL 有谈到合作的伙伴，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就要把我孩子放回去关单给我妈妈顾。我从来没有试过离开我孩子2个礼拜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在 MCO 这个时候发生。 虽然不舍，但为了赚钱抚养女儿也只能这样。 但是很庆幸啦，我们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有收入的，还是健康的啦。 除了直播带货，莹莹在疫情期间自学拍片剪片，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3月18号宣布的第一个 MCO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给了自己一个挑战，就是我在这个14天里面我每天都拍生活上影片。讲真的，就是我们算是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嘛，我们也老大不小了，学东西讲真的是比较慢的，就觉得哎呀，我拍的东西这么烂，剪的又不好，就是会不会有人看，这样就开始，就是我每天都要想啊，到底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我要拍给观众看。有一些忠实的观众他会很期待看到我女儿，看到我们的日常，我们的生活。 小时候梦想的玩具妈，我们阿童来的，你也知道妈。 不过拍摄影片却给莹莹意外的收获。 你说我们做影片为了流量为了钱，但是当我看回去我之前拍的影片的时候，我就很庆幸我有记录到，因为我看到我孩子的成长，这个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的东西。 一场疫情让莹莹从歌台艺人转当直播主和 YouTuber， 开启不同的生活。 你讲直播主什么，我们也算是在做生意啊，但就发现做生意真的不太适合我，常常会不小心亏本。客人讲你可以扣一点给我吗，我看他买多一点就是啊，然后扣给你，或者人家客人跟我发懒杂一下讲哇这个东西讲啊，然后我讲不用，只有退款给你。然后我认识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商家同行啊，也认识到老千啊。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娱乐圈很复杂，但是我们歌台真的是单纯太多了，最多是讲讲小八卦，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因为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台主要用你不要用你也是你的本事嘛。但是商业圈子我可能不适合了，太容易相信别人。你讲这个 COVID， 当然他肯定没有人会喜欢他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 COVID， 也不会体验现在这样的生活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一

It's 9 a.m. Beijing time.